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Alif Lam Mim， 这本经其中毫无可疑，是敬畏者的向导。他们确信幽玄谨守拜功，并分舍我所给予他们的。他们确信将士给你的经典和在你以前将士的经典，并且笃信后世。这等人是遵循他们的主的正道的，这等人却是成功的。不信道者，你对他们加以警告与否，这在他们是一样的，他们必定不信道。真主已封闭了他们的心和耳，他们的眼上有异魔，他们将受重大的刑罚。有些人说我们已信真主和末日了，其实他们绝不是信士，他们想欺瞒真主和信士，其实他们只是自欺却不觉悟。他们的心里有病，故真主增加了他们的心病，他们将为说谎而遭受重大的刑罚。有些人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地方上作恶，他们就说我们只是调解的人。真的，他们却是作恶者，但他们不觉悟。有人对他们说，你们应当像众人那样信道，他们就说我们能像愚人那样轻信吗？真的，他们却是愚人，但他们不知道。他们遇见信士们就说我们已信道了，他们回去见了自己的恶魔就说我们却是你们的同党，我们不过是愚弄他们罢了。真主将用他的愚弄环抱他们，将任随他们彷徨与悖逆之中。这等人以正道换取迷雾，所以他们的交易并未获利，他们不是遵循正道的。他们必如燃火的人，当火光照亮了他们四周的时候，真主把他们的火光拿去，让他们在重重的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他们是聋的，是哑的，是瞎的，所以他们执迷不悟，或者如遇倾盆大雨者，雨里有重重黑暗，又有雷和电，他们恐怕正死，故用手指塞住耳朵以避击雷。真主是周知不信道的人们的。电光几乎夺去了他们的视觉，每逢电光为他们而照耀的时候，他们在电光中前进，黑暗的时候他们就站住。假如真主抑郁，他不以褫夺他们的听觉和视觉。真主对于万事却是全能的。众人啊，你们的主创造了你们和你们以前的人，你们应当崇拜他，以便你们敬畏他。以大地为你们的席，以天空为你们的幕，并且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生出许多果实做你们的给养。所以你们不要明知故犯地给真主树立起敌。如果你们怀疑我所降世给我的仆人的经典，那么你们是你做一张并舍真主而祈祷你们的见证，如果你们是诚实的。如果你们不能做，你们绝不能做，那么你们当防备火狱，那是用人和石做燃料的，已为不信道的人们预备好了。你当向信道而且行善的人报喜，他们将享有许多夏林祝贺的乐园。每当他们得以园里的一种水果为给养的时候，他们都说这是我们以前所受赐的。其实他们所受赐的是类似的。他们在乐园中将享有纯洁的配偶，他们将永居其中。真主的确不显以文字或更小的事物设任何比喻，信道者都知道那是从他们的主降世的真理，不信道者却说真主设这个比喻的宗旨是什么。他以比喻使许多人入迷雾，也以比喻使许多人走上正路，但除悖逆者外，他不以比喻使人入迷途。他们与真主缔约盟约之后破坏盟约，并断绝真主命人联络的，并且在地方上作恶，这等人却是亏舍的。你们怎么不信真主呢？你们原是死的，而他以生命赋予你们，然后使你们死亡，然后使你们复活，然后你们将被召归于他。他以为你们创造了大地上的一切事物，辅金银铸天，完成七层天，他对于万事是全能的。当时你的主对众天神说，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理人。他们说，我们在你超绝，我们在你亲近，你还要在大地上设置作恶和流血者吗？ 他说，我的确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他将万物的名称都教授阿丹，然后以万物昭示众天神，说，你们把这些事物的名称告诉我吧，如果你们是诚实的。他们说，在你超绝，除了你所教授我们的知识外，我们毫无知识，你却是全知的，却是智睿的。他说，阿丹啊，你把这些事物的名称告诉他们吧。当他把这些事物的名称告诉了他们的时候，真主说，难道我没有对你们说过吗？我的确知道天地的幽玄，我的确知道你们所表白的和你们所隐晦的。当时我对众天神说，你们向阿丹叩头吧，他们就叩头，唯有伊比利斯不肯，他自大，他原是不信道的。我说，阿丹啊，你和你的妻子同住乐园吧，你们俩可以任意的吃园里所有丰富的食物，你们俩不要临近这棵树，否则就要变成不义的人。然后魔鬼使他俩为那棵树而犯罪，如将他们俩从所居的乐园中诱出。我说，你们互相仇视的下去吧，大地上有你们暂时的住处和享受。然后阿丹奋到从主降世的几件诫命，主就饶恕了他。主却是治愈的，却是至慈的。我说，你们都从这里下去吧，我的引导如果到达你们，那么谁遵从我的引导，谁在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不信道并且否认我的迹象的人是火域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以色列的后裔啊，你们当铭记我所赐你们的恩惠，你们当履行对我的约言，我就履行对你们的约言，你们应当只畏惧我。你们当信我所降世的，这能证实你们所有的经典。你们不要做首先不信的人，不要以廉价出卖我的迹象，你们只应当敬畏我。你们不要明知故犯的以为乱真隐晦真理，你们当举手拜功，玩纳天客，与鞠躬者同齐鞠躬。你们是读经的人，怎么劝人为善而忘却自身呢？难道你们不了解吗？你们当借坚忍和礼拜而求佑助。礼拜却是一件难事，但对恭敬的人却不难，他们确信自己必定见主，必定归主。以色列的后裔啊，你们当铭记我所赐你们的恩典，并铭记我曾使你们超越世人。你们当防备将来有这样的一日，任何人不能替任何人帮一点忙，任何人的说情都不能接受，任何人的赎金都不能采纳，他们也不获冤助。当时我拯救你们脱离了法老的百姓，他们使你们遭受酷刑，屠杀你们的儿子，流从你们的女子，这是从你们的主降下的大难。我为你们分开海水，拯救了你们，并溺杀了法老的百姓，这是你们看着的。当时我与摩撒约期40日，在他离别你们之后，你们认毒为神，你们是不义的。在那件事之后，我恕饶了你们，以便你们感谢。当时我以经典和证据赏赐摩撒，以便你们遵循正道。当时摩撒对他的宗族说，我的宗族啊，你们因应毒为神而自欺，故你们应当向造物主悔罪，应当处死罪人。在真主看来，这对于你们是更好的，他就赦宥你们。如他却是至赦的，却是至慈的。当时你们说，摩撒，我们绝不信你，直到我们亲眼看见真主，故积雷袭击了你们，这是你们看着的。在你们晕死之后，我使你们苏醒，以便你们感谢。我曾使白云遮蔽你们，又降甘霖和鹌鹑给你们，你们可以吃我所供给你们的佳美的食物。他们没有损害我，但他们自欺。当时我说，你们进这城里去，你们可以任意的吃其中所有丰富的食物，你们应当鞠躬而进城门，并且说，是我重负，我将赦宥你们的种种罪过，我要厚报善人。但不义的人改变了他们所奉的主言，故我将天灾与不义者。 那是由于他们的犯罪。当时摩萨替他的宗族取水，我说你用手杖打那磐石吧，十二道水泉就从那磐石里涌出来，各部落都知道自己的饮水处。你们可以吃饮真主的给养，你们不要在地方上为非作歹。当时你们说，摩萨啊，专吃一样食物我们绝不能忍受，请你替我们请求你的主为我们伸出大地上所产的蔬菜、黄瓜、大蒜、扁豆和玉葱。你说，难道你们要以娇贵的换取交贱的吗？你们到一座城里去吧，你们必得自己所请求的食物。他们陷于卑贱和贫困中，他们应受真主的谴怒，这是因为他们不信真主的迹象，并且妄杀众先知，这又是他们违抗主命，超越法度。信道者，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新教徒，凡信真主和末日而且行善，将来在主的那里必得享受自己的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当时我与你们缔约，并将山树立在你们的上面。我说，你们当坚守我所赐你们的经典，你们当牢记其中的律例，以便你们敬畏。以后你们背叛，假若没有真主赏赐你们的恩惠和慈恩，你们必定变成亏损者。你们却已认识你们中有些人在安息日超越法度，故我对他们说，你们变成卑贱的猿猴吧。我以这种刑罚为前人和后人的借鉴与敬畏者的教训。当时摩萨对他的宗族说，真主的确命令你们宰一头牛。他们说，你愚弄我们吗？他说，我求真主保佑我，以免我变成愚人。他们说，请你替我们请求你的主为我们说明那头牛的情状。他说，我的主说，那头牛却不老不少，年龄适中，你们遵命而行吧。他们说，请你替我们请求你的主为我们说明那头牛的毛色。他说，我的主说，那头牛毛色重黄，见者喜悦。他们说，请你替我们请求你的主说明那头牛的情况，因为在我们看来牛都是相似的，如果真主抑郁，我们必获指导。他说，我的主说，那头牛不是受过训练的，既不耕地又不转水车，却是完美无斑的。他们说，现在你解释真相了。他们就宰了那头牛，并非出于自愿。当时你们杀了一个人，你们互相抵赖，而真主是要揭穿你们所隐晦的真实的。故我说，你们用他的一部分打他吧。真主如此使死者复活，并以他的迹象昭示你们，以便你们了解。此后你们的心变硬了，硬得像石头一样，甚至比石头还硬。有些石头河水从其中涌出，有些石头自己破裂而水泉从其中流出，有些石头为惧怕真主而坠落，真主绝不忽视你们的行为。你们还企图他们会为你们的劝化而信道吗？他们当中有一派人曾听到真主的言语，他们既了解之后便明知故犯地加以篡改。他们遇见信士们就说，我们已信道了。他们私下彼此聚会的时候，他们却说，你们把真主所启示你们的告诉他们，使他们将来在主那里据此与你们争论吗？难道你们不了解吗？难道他们不晓得真主是知道他们所隐晦的和他们所表白的吗？他们中有些文盲，不知经典，只知妄言，他们专是猜测。哀哉，他们亲手写经，然后说这是从真主所降世的，他们欲借此换取些微的代价。哀哉，他们亲手所写的，哀哉，他们自己所隐谋的。他们说，火绝不接触我们，除非若干有数的日子。你说真主是绝不爽约的，你们曾以真主缔结盟约呢，还是假借真主的名义而说出自己所不知道的事呢？不然，凡作恶而为其罪孽所包罗者是火狱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信道而且行善者是乐园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 当时我与以色列的后裔缔结盟约说，你们应当只崇拜真主，应当孝敬父母，和睦亲戚，怜悯孤儿，赈济贫民，对人说善言，谨守拜功，玩纳天课。然后你们除少数人外都违背约言，你们是常常爽约的。当时我与你们缔约说，你们不要再自相残杀，不要把同族的人逐出境外，你们已经承诺并且证实了。然后你们互相自杀，而且 把一部分同族的人逐出境外，你们同恶相济，狼狈为奸地对付他们。如果他们被俘来归，你们却替他们赎身驱逐他们，在你们是违法的行为。你们确信经典中的一部分律例，不信别的一部分吗？你们中做此事者，其报酬不外在军事生活中受辱，在复活日被判受罪，严厉的刑罚，真主绝不忽视你们的行为。这等人是以后世换取军事生活的，故他们所受的刑罚不被减轻，他们也不被冤住。我却把经典赏赐摩撒，并在他之后继续派遣了许多使者。我把许多名证赏赐给麦德眼之子尔撒，并以玄灵辅助他。难道每逢使者把你们的私心所不喜爱的东西带来给你们的时候，你们总是妄自尊大吗？一部分使者被你们加以否认，一部分使者被你们加以杀害。他们说，我们的心是受蒙蔽的，不然真主为他们不信道而弃绝他们，故他们的信仰是很少的。当一部经典能够证实他们所有的经典从真主降临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信他。以前他们常常祈祷，希望借此来克服不信道的，然而他们愿意认识真理降临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信他，故真主弃绝加以不信道者。他们因真主把他的恩惠降赐施给了他所抑郁的仆人，故心怀嫉妒，因而不信真主所启示的经典，他们为此而出卖自己，他们所得的代价真恶劣，故他们应受加倍的谴怒。不信道者将受痛苦的凌辱的刑罚。有人对他们说，你们应当信真主所降世的经典，他们就说，我们信我们所受的启示。他们不信此后的经典，其实这部经典却是真实的，能证实他们所有的经典。你说，如果你们是信道的人，那么你们以前为什么妄杀先知呢？摩撒却昭示你们许多明证，他离开你们之后，你们却认毒为神，你们是不义的。当时我与你们缔约，并将山树立在你们的上面，我说，你们当坚守我所赐你们的经典，并当听从。他们说，我们听而不从。他们不信道，故对毒之爱已侵蚀了他们的心灵。你说，如果你们是信士，那么你们的信仰所命你们的真恶劣。你说，如果在真主那里的后世的安宅是你们私有的，他人不得共享，那么你们若是诚实的，你们就希望早死吧。他们因为曾经犯罪，所以绝不希望早死。真主对于不义的人是全知的，你必发现他们比世人还贪生，比那些以物配主的人还贪生。他们中每个人都愿享受千岁，但他们纵想上受，终不免要受刑罚。真主是明察他们的行为的。你说，反仇是吉布利里的，都是因为他奉真主的命令，把启示降在你的心上，以正视古今，引导世人，并向信士们报信。反仇是真主纵天神、纵使者以及吉布利里和米卡里的，须知真主是仇视不信道的人们的。我却已降示你许多明显的迹象，只有罪人们不信他。他们每逢缔结一个盟约，不是就有一部分人抛弃他吗？不然他们大半是不信道的。 当一个使者能证实他们所有的经典从真主那里来领他们的时候，兴奋天经中的有一部分人把真主的经典抛弃在他们的背后，好像他们不知道一样。他们遵随众恶魔对于苏莱曼的国权所宣读的污蔑言论，苏莱曼没有判到，众恶魔却判到了。他们教人魔术，并将巴比伦的两个天神哈鲁特和马鲁特所得的魔术教人。他们俩在教授任何人之前必说这只是试验，故你们不可判到。他们就从他们俩那里学会了离间夫妻的魔术，但不得真主的许可，他们绝不能用魔术伤害任何人。他们学了对自己有害而无益的东西，他们却已知道谁购取魔术，谁在后世绝无福分，他们因此出卖自己，这代价真恶劣。假若他们知道，必不肯学。假若他们信道并且敬畏，那么从真主那里降下的报酬必定是更好的。假若他们知道，必信道。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对使者说拉伊纳，你们应当说文珠尔纳，你们应当听从。不信道者将受痛苦的刑罚，不信道者兴奋天经和以物配主的都不愿有任何福利从你们的主降临于你们。真主把他的慈恩专赐给他所抑郁的人，真主是有洪恩的。凡是我以前所废除的或使人忘记的启示，我必以更好的或同样的启示代替他。难道你不知道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吗？难道你不知道真主有天地的国权吗？除真主外，你们既没有任何保护者，也没有任何援助者。你们想请问你们的使者，像以前他们请问摩西一样吗？以正道换取迷雾的人，却已迷失常道了。兴奋天经的人当中，有许多人，我愿你们在具信道之后变成不信道者，这是因为他们在真理之后既是你们的缘故。但你们应当饶恕他们，原谅他们，直到真主发布命令。真主对于万事却是全能的，你们应当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凡你们为自己而行的善，你们将在真主那里发现其报酬，真主却是监察你们的行为的。他们说，除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外，别的人绝不得入乐园，这是他们的妄想。你说，如果你们是诚实的，那么你们拿出证据来吧。不然，凡全体归顺真主并且行善者，将在主的那里享受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都是诵读天经的，犹太教徒却说基督教徒毫无凭据，基督教徒也说犹太教徒毫无凭据。无知识的话，他们也说这种话，故复活日真主将判决他们所争论的是非。阻止人入清真寺去念诵真主的宗名，并且企图拆毁清真寺者，有谁比他们还不义呢？这等人除非在惶恐之中不义进清真寺去，他们在今世将受凌辱，在后世将受重大的刑罚。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无论你们转向哪个方向，哪里就是真主的方向。真主却是宽大的，却是全知的。他们说真主以人为子，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不然天地万物都是他的，一切都是服从他的，他是天地的创造者。当他判决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只对那件事情说有，他就有了。无知者说，为什么真主不和我们说话呢？为什么不有一种迹象降临我们呢？他们之前的人也说过这样的话，他们的心是相似的。我却已为都信的民众阐明许多迹象了，我却已使你本真理而为报喜者和警告者。你对火域的居民不负责任，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绝不喜欢你，直到你顺从他们的宗教。你说真主的指导却是指导，在知识降临你之后， 如果你顺从他们的私欲，那么你绝无任何保护者或援助者以反抗真主。蒙我赏赐经典而切实的加以遵守者，是信纳经典的，不信纳经典者是亏舍的。以色列的后裔啊，你们应当铭记我所赐你们的恩典，并应当铭记我曾使你们超越世人。你们当防备将来有这样的一日，任何人不能替任何人帮一点忙，任何人的属金都不能接受，说情对于任何人都无裨益，他们也不获援助。当时以伯拉欣的主用月干诫命试验他，他就实现了这些诫命。他说，我必定任命你为众人的师表。以伯拉欣说，我的一部分后裔也得为人师表吗？他说，我的任命不包括不义的人们。当时我以天房为众人的归宿地和安宁地，你们当以以伯拉欣的立足地为礼拜处。我命以伯拉欣和伊斯玛仪说，你们俩应当为悬崖制定者、虔诚驻守者、鞠躬叩头者清除我的房屋。当时以伯拉欣说，我的主啊，求你使这里变成安宁的地方，求你以各种粮食供给这里的居民，他们中信真主和末日的人。他说，不信道者我将使他暂时享受，然后强迫他去受火刑，那结果真恶劣。当时伊布拉欣和伊斯玛仪竖起天房的基础，他们俩祈祷说，我们的主啊，求你接受我们的敬意，你却是全聪的，却是全知的。我们的主啊，求你使我们变成你的两个顺民，并从我们的后裔中创造出归顺你的民族。求你昭示我们朝廷的礼仪式，求你束饶我们，你却是至赦的，却是至慈的。我们的主啊，求你在他们中间派遣一个同族的使者，对他们宣读你的启示，教授他们天经和智慧，并且寻讨他们，你却是万能的，却是智睿的。除万字诽谤者外，谁愿摒弃伊布拉欣的宗教呢？在今世我却已拣选他，他在后世他必居于善人之列。当时他的主对他说，你归顺吧。他说，我已经归顺全世界的主了。伊布拉欣和耶尔古巴都曾以此嘱咐自己的儿子说，我的儿子们啊，真主却已拣选你们，选择了这个宗教，所以你们除非成了归顺的人，不可以死。当伊尔古巴临死的时候，你们在场吗？当时他对他的儿子们说，我死之后你们将崇拜什么？他们说，我们将崇拜你所崇拜的，和你的祖先伊布拉欣、伊斯玛仪、伊斯哈格所崇拜的独一的主宰，我们只归顺他。那是已逝去的民族，他们得享受自己行为的报酬，你们得享受你们的行为的报酬，你们对他们的行为不负责任。他们说，你们应当变成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你们才能获得正道。你说，不然，我们遵循信奉正教的伊布拉欣的宗教，他不是以物配主者。你们说，我们信我们所受的启示与伊布拉欣、伊斯玛仪、伊斯哈格、耶尔古巴和各支派所受的启示，与摩撒和尔撒受赐的经典，与众先知所受的经典，我们对他们中任何一个都不加以启示，我们只归顺真主。如果他们像你们这样信道，那么他们却是遵循正道的；如果他们背弃正道，那么的他们只陷于反对中。真主将替你们抵御他们，他却是全聪的，却是全知的。你们当保持真主的洗礼，有谁比真主世袭更好呢？我们只崇拜他。你说，难道你们和我们争论吗？其实他是我们的主，也是你们的主。我们将受我们行为的报酬，你们也将受你们自己行为的报酬，我们只是忠于他的。难道你们说， 伊布拉辛、伊斯玛仪、伊斯哈克、雅古巴和各支派都是犹太教徒或基督教徒吗？你说你们更有知识呢，还是真主更有知识呢？自己手中有从真主降世的证据而加以隐晦的人，有谁比他们还不义呢？真主绝不忽视你们的行为。那是已逝去的民族，他们得享受自己行为的报酬，你们也得享受自己行为的报酬，你们对他们的行为不负责任。一般愚人将说，他们为什么要背弃他们原来所对的朝向呢？你说，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他把他所抑郁的人引上正路。我这样以你们为忠正的民族，以便你们作证世人，而使者作证你们。我以你原来所对的方向为朝向，只为辨别谁是顺从使者的，谁是背叛的。这却是一件难事，但在真主所引导的人却不难。真主不致使你们的信仰徒劳无酬，真主对于世人却是至爱的，却是至慈的。我却一见你反复的仰视天空，故我必使你转向你所喜悦的方向，你应当把你的脸转向镜子。你们无论在哪里，都应该把你们的脸转向镜子。曾受天经者必定知道，这是从他们的主将士的真理。真主绝不忽视他们的行为。即使你以一切迹象昭示曾受天经者，他们也必不顺从你的方向，你也绝不顺从他们的朝向。他们各守自己的朝向，互不相从。在知识降临你之后，如果你顺从他们的私欲，那么你必定是不义者。蒙我赏赐经典的人认识他，犹如认识自己的儿女一样。他们中有一派人的确明知故犯的隐卫真理，真理是从你的主降世的，故你绝不要怀疑。个人都有自己所对的方向，故你们当真心为善。你们无论在哪里，真主将要把你们集合起来。真主对于万事却是全能的。你无论从哪里出去，都应当把你的脸转向镜子。这却是从你的主降世的真理，真主绝不忽视你们的行为。你无论从哪里出去，都应当把你的脸转向镜子。你们无论在哪里，都应当把你们的脸转向他，以免他人对他有借口，为他们中不义的人除外。但你们不要畏惧他们，你们当畏惧我，以便我成全我所施予你们的恩典，以便你们遵循正道。犹如我派遣你们祖宗的一个使者来教化你们，对你们宣读我的迹象，熏陶你们，教授你们天经和智慧，并将你们所不知道的教训你们，故你们当记忆我。你们记忆我，我就记忆你们，你们当感谢我，不要辜负我。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借奸人和拜功而求佑助，真主却是与奸人者同在的。为主道而被杀害的人，你们不要说他们是死的，其实他们是活的，但你们不知觉。我必以些微的恐怖和激情，以及财产、生命、收获等的损失试验你们，你们当向坚忍的人报喜。他们遭难的时候说，我们却是真主所有的，我们必定只归依他。这等人是蒙真主的孤佑和慈恩的，这等人却是遵循正道的。塞发和麦尔维是真主的标识，举行大朝或小朝的人无妨由此两山，自愿行善者必得善报，因为真主却是厚报的，却是全知的。我在经典中为世人传明正道之后，隐晦我所降世的明正和正道的人，真主弃绝他们。一般诅咒者都诅咒他们，唯悔罪自新阐明真理的人，我将赦宥他们。我是至赦的，是至慈的。终身不信道，临死还不信道的人，必受真主的弃绝，必受天神和全体人类的诅咒，他们将永居火狱，不免减刑，不获宽限。 你们所崇拜的是独一的主宰，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至人的，是至子的。天地的创造，昼夜的轮流，利人航海的传播，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而且他是已死的大地附身，并在大地上散布各种动物与分散的转变，天地间受制的用。对于能思维的人看来，此中却有许多迹象。有些人在真主之外还有别的崇拜，当作真主的匹敌，他们敬爱那些匹敌，就像敬爱真主一样。信道的人们对于敬爱真主尤为诚恳。当不义的人看见刑罚的时候，假若他们知道一切权力都是真主的，真主是刑法严厉的，当时被随从的人看见刑法而与随从的人绝交，他们彼此间的关系都断绝了，随从的人将说，但愿我们得返于尘世，那么我们将与他们绝交，犹如他们与我们绝交一样。真主将这样以他的行为昭示他们，使他们感到悔恨，他们绝不能逃出火狱。众人啊，你们可以吃大地上所有合法而且佳美的食物，你们不要随从恶魔的步伐，他却是你们的鸣笛，他只以罪恶和丑事命令你们，并教你们假借真主的名义而说出你们所不知道的事。有人劝他们说，你们应当遵守真主所降世的经典，他们就说，不然我们要遵守我们祖先的遗教。其实他们的祖先无知无识，不循正道，他们也要遵守他们的遗教吗？你号召不信道者，就像叫唤只会听呼唤的声序一样，他们是聋的，是哑的，是瞎的，故他们不了解。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可以吃我所供给你们的佳美的食物，你们当感谢真主。如果你们只崇拜他，我只禁戒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送真主之名之外而宰的动物，凡为事所迫非出于自愿且不过分的人，虽吃禁物毫无罪过，因为真主却是至赦的，却是至慈的。隐晦真主所降世的经典，并以廉价出卖他的人，只是把火通到肚子里去。在复活日，真主既不和他们说话，又不轻抵他们的罪恶，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这等人以正道换取迷雾，以奢诱换取罪行，他们真能忍受火刑，这是因为真主已降世包含真理的经典，违背经典的人却已陷入长远的反对当中。你们把你们的脸转向东方和西方，都不是正义，正义是信真主、信末日、信天神、信天经、信先知，并将所爱的财产施及亲戚、孤儿、平民、旅客、乞丐和赎取奴隶，当谨守拜功、玩纳天客、履行约言、忍受贫困、患难和战争。这等人却是忠诚的，这等人却是敬畏的。信道的人们啊，今以杀人者抵罪为你们的定制，公民抵偿公民，奴隶抵偿奴隶，妇女抵偿妇女。如果失亲有所宽赦，那么一方提出依理提出要求，一方因依理而给予赔偿，这是你们的主所降世的减轻和恩慈。事后过分的人将受痛苦的刑罚。有理智的人们啊，你们在抵罪律中获得生命，以此为质，以便你们敬畏。你们当中若有人在临死的时候还有遗产，那么应当为双亲和至亲而秉公遗嘱，这以为你们的定制，这是敬畏者应尽的义务。既闻遗嘱之后，谁将遗嘱更改，谁负更改的罪过，真主却是全聪的，却是全知的。若恐遗嘱偏私或忘法而为其亲属调节，那是毫无罪过的，真主却是至赦的，却是至慈的。 信道的人们啊，斋戒已成为你们的定制，犹如他曾经为前人的定制一样，以便你们敬畏。故你们当斋戒有数的若干日，你们中有害病或旅行的人，当以所缺的日数而补斋，难以斋戒者当纳罚属。即以餐饭施给一个平民，自愿行善者必获更多的善报。斋戒对于你们是更好的，如果你们知道。那么单月中开始降示古兰经，指导世人昭示明正，以便遵循正道，分辨真伪。故在此月中你们应当斋戒，害病或者旅行的人当以所缺的日数补斋。真主要你们便利，不要你们困难，以便你们补足许所缺的日数，以便你们赞颂真主引导你们的恩德，以便你们感谢他。如果我的仆人询问我的情状，你就告诉他们我确实临近的，却是答应祈祷者的祈祷的。当他祈祷我的时候，故叫他答应我，信仰我，以便他们遵循正道。斋戒的夜间，准许你们和七世交接，他们是你们的衣服，你们是他们的衣服。真主已知道你们自欺而饶恕你们，赦免你们。现在你们可以和他们交接，可以求真主为你们所注定的子女。你们可以吃，可以饮，至黎明时，天边的黑线和白线对你们截然划分，然后整日的斋戒，至于夜间。你们在清真寺里幽居的时候，不要和他们交接，这是真主的法度。你们不要临近他，真主这样为世人阐明他的迹象，以便他们敬畏。你们不要借诈术而侵吞别人的财产，不要以别人的财产贿赂官吏，以便你们明知故犯的借罪行而吞噬别人的一部分遗产。他们询问新月的情状，你说新月是人事和朝廷的时机，正义绝不是从房屋后面穿洞进去，但正义是敬畏。你们当从门户走进房屋，当敬畏真主，以便你们成功。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在哪里杀戮他们，并将他们逐出境外，犹如他们从前驱逐你们一样。迫害是比杀戮更残酷的，你们不要在近寺附近和他们战斗，直到他们在那里进攻你们。如果他们进攻你们，你们就应当杀戮他们。不信道者的报酬是这样的，如果他们停战，那么真主却是至赦的，却是至慈的。你们当反抗他们，直到迫害消除，而宗教专为真主。如果他们停战，那么除不义者外，你们绝不要侵犯任何人。禁月抵偿禁月，凡应当尊敬的事物都是互相抵偿的，谁侵犯你们，你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报复谁。你们当敬畏真主，当知道真主是与敬畏者同在的。你们当为主道而施舍，你们不要自投于灭亡，你们应当行善，真主的确喜爱行善的人。你们当为真主而完成大朝和小朝，如果你们被困于中途，那么你们应当献一只义德的牺牲，你们不要剃发，直到牺牲到达期定所。你们当中谁为生病或头部有疾而剃发，谁应当斋戒或施舍或献身作为法属。当你们平安的时候，凡在小朝后享受大朝的人都应该献一只义德的牺牲，凡不能献身的都应当在大朝期间斋戒三日，归家后斋戒七日，共计十日。这是家眷不在近寺区域内的人所应当尽的义务。你们当敬畏真主，你们当知道真主的刑法是严厉的。朝觐的份是几个可知的月份，凡在这几个月份内 绝迹朝觐的人，在朝觐中当戒除淫词、恶言、争辩。凡你们所行的善功，真主都是知道的。你们当以敬畏当作旅费，因为最好的旅费是敬畏。有理智的人啊，你们当敬畏我。寻求主的恩惠对于你们是无罪的。你们从阿拉法特结队而行的时候，当在竞标附近纪念真主，你们当纪念他，因为他曾教导你们，从前你们却是迷误的。然后你们从众人结队而行的地方结队而行，你们当向真主求饶，真主却是至赦的，却是至慈的。你们在举行朝觐的典礼之后，当纪念真主，犹如纪念你们祖先一样，或纪念的更多一些。有人说，我们的主啊，求你在今世赏赐我们，他在后世绝无福分。有人说，我们的主啊，求你在今世赏赐我们美好的生活，在后世也赏赐我们美好的生活，求你保护我们免遭火狱的刑罚。这等人将因他的赢求而享受一部分报酬，真主的确是清算神速的。你们当在数日内纪念真主，在两日内仓促启程的人毫无罪过，延迟的人也毫无罪过，抉择的权利专归敬畏的人，你们当敬畏真主，当知道你们将被集合在他那里。有人谈论今世的生活，他的言论使你赞叹，他还求真主作证他的从心，其实他是最强悍的仇敌。他转脸之后图谋不轨，蹂躏庄稼，伤害身躯，真主是不喜爱作恶者的。有人对他说，你当敬畏真主，他就因恼羞而犯罪，火狱将使他满足，那卧辱真恶劣。有人为求真主的喜悦而自愿捐躯，真主是仁爱众仆的。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全体入在和平教中，不要跟随恶魔的步伐，他却是你们的鸣笛。如果你们在明正降临之后背叛正道，那么你们当知道真主是万能的，是至睿的。你们只等待真主在云云中与众天神同起降临，事情将被判决，一切事情只归真主安排。你问以色列的后裔，我赏赐过他们若干明显的迹象，真主的恩典降临之后，凡斋以变更的人，真主必定惩罚他，因为真主的刑法却是严厉的。不信道的人为今世的生活所迷惑，他们嘲笑信道者，复活日敬畏者将在他们之上，真主将无怜的供给他所抑郁者。世人原是一个民族，死后他们信仰分歧，故真主派先知做报喜者和警告者。凡将士他们包含真理的经典，以便他为世人判决他们所争论的是非。唯曾受天经的人，在明正降临之后，为互相嫉妒而对天经意见分歧，故真主依自己的意志而引导信道的，必得明了他们所争论的真理。真主引导他所抑郁的人走向正路。你们没有遭遇过前人所遭遇的祸患，就猜想自己得入乐园了吗？前人曾遭受困难和祸患，曾受震惊，甚至使者和信道的人们都说，真主的援助什么时候降临呢？真的，真主的援助却是临近的。他们问你，他们怎样费用，你说你们所费用的财产当费用于父母、至亲、孤儿、平民、旅客，你们无论行什么善功，那却是真主所全知的。战争已成为你们的定制，而战争是你们所厌恶的。也许你们厌恶一件事，而那件事对于你们是有益的，或许你们喜爱某件事，但那件事对于你们是有害的。真主知道，你们却不知道。他们问你，禁月内可以作战吗？你说，禁月内作战是大罪，妨碍主道，不信真主，妨碍朝觐敬祀， 驱逐近自区的居民出境，这些行为在真主看来其罪更大，迫害是比杀戮更残酷的。如果他们能力充足，是势必继续的进攻你们，误使你们叛教。你们中谁叛正教，至此还不信道，谁的善功在今后两世完全无效。这等人是火狱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信道的人，离别故乡而且为主道而奋斗的人，这等人他们的确希望真主的慈恩，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他们问你饮酒和赌博的律例，你说这两件事包含着大罪，对于世人都有许多利益，但其罪过比利益还大。他们问你我们应该施舍什么，你说你们施舍剩余的吧。真主这样为你们阐明一切迹象，以便你们思维今世和后世的事物。他们问你怎样对待孤儿，你说为他们改善他们的事物是更好的。如果他们与你们是合伙，那么你们应当记取他们是你们的教包。真主能判别破坏的人和和善的人，假若真主抑郁，他必使你们烦难。真主却是万能的，却是智睿的。你们不要娶以物配主的妇女，直到他们信道。以信道的奴婢的确胜过以物配主的妇女，即使他使你们爱慕他。你们不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以物配主的男人，直到他们信道。以信道的奴仆的确胜过以物配主的男人，即使他使你们爱慕他。这等人叫你们入火狱，真主却随意的叫你们入乐园和得到赦宥。他对于世人阐明他的迹象，以便他们觉悟。他们问你月经的律例，你说月经是有害的，故在经期中你们应当离开妻子，不要与他们交接，直到他们清洁。当他们清洁的时候，你们可以在真主所命你们的部位和他们交接。真主的确喜爱悔罪的人，的确喜爱清洁的人。你们的妻子好比你们的田地，你们可以随意的耕种。你们当预先为自己而行善，你们当敬畏真主，当知道你们将与他相会。你当向信士们报喜，你们不要为自己的门事而以真主为障碍，以致不能行善，不能敬畏，不能调节。真主是全聪的，是全知的。真主不为无意的誓言而责备你们，但为有意的誓言而责备你们。真主是至赦的，是至仁的。门市不与妻子交接的人，当期待四个月。如果他们回心转意，那么真主却是至赦的，却是至慈的。如果他们决意休妻，那么真主却是全聪的，却是全知的。被休的夫人将等待三个月经，他们不得隐晦真主造化了他们的子宫里的东西。如果他们确信真主和末日，在等待的期间，他们的丈夫是应当实意的挽留他们的。如果他们愿意重归就好，他们应享合理的权利，也应尽合理的义务。男人的权利要比他们高一级，真主是万能的，是智睿的。休妻是两次，此后应当以善意挽留他们，或以优礼解放他们。他们已经给过他们的财产，丝毫不得取回，除非夫妻两人恐怕不能遵守真主的法度。如果你们恐怕他俩不能遵守真主的法度，那么他以财产赎身，对于他俩是毫无罪过的，这是真主的法度，你们不要违反他。谁违反真主的法度，谁是不义的人。如果他休了他，那么他以后不可以做他的妻子，直到他嫁给其他的男人。如果后夫又休了他，那么他再嫁前夫，对他俩是毫无罪过的。如果他俩猜想自己能够遵守真主的法度，这是真主的法度。他为有知识的民众而阐明了他。 当你们休妻而他们待婚期满的时候，你们当以善言挽留他们，或以优礼解放他们，不要为妨害他们而加以挽留，以便你们侵害他们。谁做了这件事，谁去自欺了。你们不要把真主的迹象当作笑柄，你们当铭记真主所赐给你们的恩惠，铭记他降赐给你的天经和智慧，用以教训你们。你们当敬畏真主，当知道真主对于万物是全知的。如果你们休妻而他们待婚期满，那么当他们与人依礼而互相同意的时候，你们不要阻止他们嫁给他们的丈夫，这是用来规劝你们中确信真主和后世的人的，这对于你们是更相异的，是更纯洁的。真主知道，你们却不知道。做母亲的应当替哺乳期内的人哺乳自己的婴儿两周岁。做父亲的应当照例供给他们衣食，每个人依自己的能力而加以责成。不要使做母亲的为自己的婴儿而吃亏，也不要使做父亲的为自己的婴儿而吃亏。如果父亲死了，继承人应负同样的责任。如果做父母的欲依协议而断乳，那么他们俩毫无罪过。如果你们另雇乳母哺乳你们的婴儿，那么你们毫无罪过，但需交付应给的工资。你们当敬畏真主，当知道真主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你们中去世而遗留妻子的人，你们的妻子当期待四个月零十日。当待婚期满的时候，他们关于自身的合理的行为对于你们毫无罪过。真主对于你们的行为是撤职的。你们用含蓄的言辞向待婚期中的妇女求婚，或将你们的意思隐藏在心里，对于你们都是毫无罪过的。真主已知道你们不久要向他们提及婚约，故准许你们对他们有所表示，但你们不要与他们订密约，只可说合理的话，不要缔结婚约，直到守之期满。你们当晓得真主知道你们的心事，故你们应当防备他，并当知道真主是至赦的，是至荣的。你们的妻子在你们未与他们交接，也为他们决定聘役的时候，如果你们休了他们，对于你们毫无罪过，但须以礼仪赠给他们。礼仪的薄厚当斟酌丈夫的贫富，依礼而赠予，这是善人所应尽的义务。在与他们交接之前，在为他们决定聘役之后，如果你们休了他们，那么你们应当以所定聘役的半数赠予他们，除非他们加以宽免，或守缔婚约的人加以宽免。宽免是更近于敬畏的。你们不要忘记互惠，真主却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你们当谨守许多拜功和最贵的拜功，你们当为真主而送福的立正。如果你们有所畏惧，那么可以步行着或骑乘着做礼拜。如果你们安全的时候，当依真主所教你们的礼仪而纪念他。你们中去世而遗留妻子的人，当为妻室而遗嘱，当供给他们一年的衣食，不可将他们驱逐出去。如果他们自愿出去，那么他们关于自身的合理的行为对于你们是毫无罪过的。真主是万能的，是至睿的。凡被休的妇女都应该得到一份照例的礼仪，这是敬畏的人应尽的义务。真主为你们这样阐明他的迹象，以便你们了解。你没有知道那位怕死而整千整万的从自己家里逃出去的人吗？真主曾对他们说，你们死亡吧，死后又使他们复活。真主对于世人却是有恩惠的，但世人大半不感谢。你们当为主道而战斗，当知道真主是全聪的，是全知的。谁以善债借给真主，他将以许多倍偿还他。真主能使人窘迫，能使人宽裕，你们只被昭归于他。 你不知道摩萨死后以色列人中的领袖吗？当时他们对一个同族的先知说，请你替我们立一个国王，我们就为主道而战斗。他说，如果战斗成为你们的定制，你们会不战斗吗？他们说，我们已被敌人驱逐出故乡，夫离子散，我们怎能不为主道而战斗呢？战斗已成为他们的定制的时候，他们中除少数人外都已经违背命令了。真主是全知不义的人们的。他们的先知对他们说，真主却已为你们立塔鲁特为国王了。他们说，他怎么配做我们的国王呢？我们比他更配做国王的，况且他没有丰富的财产。他说，真主却已选他作为你们的领袖，并加赐他渊博的学识和强壮的体魄。真主常常把国权赏赐给他所抑郁的人。真主是宽大的，是全知的。他们的先知对他们说，他的国权的迹象是约柜降临你们，约柜里有从主降下的宁静，与摩萨的门徒和哈伦的门徒的遗物，众天神载负着他。对于你们此中却有一种迹象，如果你们是信士。当塔鲁特统帅军队出发的时候，他说，真主必定以一条河实验你们，谁饮河水，谁不是我的部属，谁不尝河水，谁却是我的部属。只用手捧一盆水的人不算违抗命令。此后他们除少数人外都饮了河水。当他和信道的人已渡过河的时候，他们说，今日我们绝无能力敌对塔鲁特和他的军队。有些将士确信将来必定和真主相会，他们说，少数的部队赖真主的佑助，往往战胜多数的部队，真主是与坚忍者同在的。当他们出去与塔鲁特和他的军队交战的时候，他们祈祷说，我们的主啊，求你把坚忍住在我们的心中，求你使我们的步伐稳健，求你对不信道的民众上援助我们。他们借真主的佑助而打败敌人，打乌的杀死查鲁特，真主把国权和智慧赏赐他，并把自己所抑郁的知识教授他。要不是真主与世人互相抵抗，那么大地的秩序必定紊乱了。但真主对于全世界是有恩惠的，这些是真主的迹象。我本真理而对你宣读它，你却是众使者之一。这些使者，我使他们的品格互相超越。他们中有真主曾和他们说话的，有真主提升他若干等级的。我曾以许多名证赏赐麦莲之子而撒，并且以玄灵扶助他。假若真主抑郁，他们的信徒在名证降临之后必不互相残杀，但他们意见分歧，他们中有信道者，有不信道的。假若真主抑郁，他们必不互相攻击，但真主是为所欲为的。信道的人们啊，没有买卖，没有友谊，不许说情的日子降临之前，你们当分舍你们的财产。不信道的人却是不义的。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永生不灭的，是维护万物的。瞌睡不能侵犯他，睡眠不能克服他，天地万物都是他的，不经他的许可，谁能在他那里替人说情呢？他知道他们面前的事和他们身后的事，除他所启示者外，他们绝不能窥测他的玄妙。他的知觉包罗天地，天地的维持不能使他疲倦，他却是至尊的，却是至大的。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正邪却已分明了。谁不信恶魔而信真主，谁却已经把握住了坚实的绝不折断的把柄。真主是全聪的，是全知的。真主是信道的人的护佑者，使他们从重重黑暗走入光明。不信道的人的护佑者是恶魔，使他们从光明走入重重黑暗。这等人是火狱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难道你没有看见那个人吗？真主把国权赏赐他，故他与以布拉辛争论他的主。当时以布拉辛说，我的主能使 死者生，能使生者死。他说，我也能使生的死，能使死者生。以布拉辛说，真主的确能使太阳从东方升起，你使它从西方升起吧。那个不信道的人就哑口无言了，真主不引导不义的民众。难道你没有看见那个人吗？他经过一个荒凉而颓废的城市，他说，真主怎样使这个已死的城市复活呢？故真主使他在死亡的状态下逗留了100年，然后使他复活。他说，你逗留了多久？他说，我逗留了一日或不到一日。他说，不然你已逗留了100年。你看你的饮食没有腐败，你看你的驴子，我要以你为世人的脊上。你看这些河谷，我怎样配合它，怎样以肉套在它的上面。当他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我知道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当时以布拉辛说，我的主啊，求你昭示我，你怎样使死人复活。真主说，难道你不信吗？他说，不然，我要求试验，以便我的心安定。真主说，你取四只鸟，使他们倾向你，然后在每座山上安置他们的一部分，然后你叫唤他们，他们就飞到你的面前来。你当知道，真主是万能的，是智睿的。为主道而施舍财产的人，比如一个农夫播下一粒谷种，发出7穗，每穗接100谷粒。真主加倍的报酬他所抑郁的人，真主是宽大的，是全知的。为主道而施舍财产，事后不责备受施的人，也不损害他，这等人在他们的主那里要享受他们的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与其在施舍之后损害受施的人，不如以婉言谢绝他，并赦宥他的烦扰。真主是自足的，是至荣的。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责备受试的人和损害他，而是你们的施舍变为无效，犹如为沽名而施舍财产，并不信真主和后世的人一样。他比如一个光滑的石头，上面铺着一层浮土，一阵大雨之后，使它又变得又硬又滑。他们不能获得他们所施舍的任何报酬，真主是不引导不义的民众的。施舍财产以求真主的喜悦，并确定自身信仰的人，比如高原上的园圃，他得大雨便加倍的结果实，如果不得大雨，小雨也足以能滋润。真主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你们中有谁喜欢自己有一个种满海藻树和葡萄园，下临注河，且能生产许多果实的园圃，在自己已经老迈而儿女还很弱小的时候，遭遇夹缝的旋风，把自己的园圃销毁无疑呢？真主为你们这样阐明许多迹象，以便你们思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分舍自己所获得的美品和我为你们从地下生产出的物品，不要择取那除非闭着眼睛连你们自己也不愿收受的劣质物品用以施舍。你们当知道，真主是自足的，是可颂的。魔鬼以贫乏恐吓你们，以丑事命令你们，真主却应许你们赦宥和慈惠。真主是至大的，是全知的。他以智慧赋予每个他所抑郁的人，谁禀赋智慧，谁却已获得许多福利，唯有理智的人才会觉悟。凡你们所施的费用，凡你们所发的誓愿，都却是真主所知道的。不义的人绝没有任何援助者。如果你们公开的施舍，这是更好的；如果你们秘密的施及平民，这对于你们是更好的。这能消除你们的一部分罪恶，真主是撤之你们的行为的。引导他们不是你的责任，而真主引导他所抑郁的人。你们所施舍的任何美物都是有利于你们自己的，你们只可为求真主的喜悦而施舍。你们所施舍的任何美物，你们都将享受完全的报酬，你们不受亏枉。施舍应归那些平民，他们献身于主道，不能到远方去谋生。不明他们的真相的人，以为他们是富足的， 因为他们不肯向人祈祷，你从他们的仪表可以认识他们，他们不会喋喋不休地向人祈祷。你们所施舍的任何美物，却是真主所知道的。不分昼夜、不拘闲隐的施舍财物的人，将在他们的主那里享受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吃利息的人像中了魔术的人一样疯疯癫癫地站起来，这是因为他们说买卖恰像利息。真主准许买卖而禁止利息，奉到主的训令后就遵守禁令的得一往不咎，他的事归真主判决。再犯的人是火狱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真主褫夺利息，增加政务，真主不喜爱一切孤恩的罪人。信道而且行善并谨守拜功玩纳听课的人，将在他们的主那里享受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信道的人们啊，如果你们真是信使，那么你们应当敬畏真主，当放弃愚欠的利息。如果你们不遵从，那么你们当知道真主和使者将对你们宣战。如果你们悔罪，那么你们得收回你们的资本，你们不是亏望别人，你们也不要亏望自己。如果债务者是窘迫的，那么你们应当待他到宽裕的时候，你们若把他们所欠的施舍给他们，对于你们是更好的。如果你们知道，你们当防备将来有一日你们将被召归于主，然后人人都得享受自己行为的完全的报酬而不受亏枉。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彼此间存立定期借贷的时候，你们应当写一张借券，请一个会写字的人秉公代写，代书人不得拒绝，当遵照真主所教给他的方法而书写。有债务者口述，他口述时当敬畏真主他的主，不要减少债额的一丝毫。如果债务者是愚蠢的或老弱的或不能亲自口授的，那么叫他的监护人秉公的替他口授。你们当从你们的男人中要求两个人作证，如果没有两个男人，那么从你们所认可的证人中请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作证，这个女人遗忘的时候，那个女人可以提醒她。证人被邀请的时候不得拒绝，无论债额多寡不可厌烦，都要写在借券上，并写明偿还日期。在真主看来，这是最公平的、最易作证的、最可切宜的。但你们彼此间的现金交易虽不写买卖契约，对于你们毫无罪过。你们成立商业契约的时候亦请证人，对代书者和作证者不得加以妨害，否则你们是在犯罪。你们应当敬畏真主，真主教诲你们，真主是全知万物的。如果你们在旅行中借贷而且没有代书的人，那么可以交出抵押品。如果你们中有一人信托另一人，那么受信托的人当交出他所受的信托物，当敬畏真主他的主。你们不要隐晦见证，谁隐晦见证，谁的心却是有罪的。真主是全知你们的行为的。天地万物都是真主的，你们的心事无论加以表白或加以隐晦，真主都是要依他而清算你们。然后要赦宥谁就赦宥谁，要惩罚谁就惩罚谁。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使者确信主所降世给他的经典，信士们也确信那部经典，他们人人都确信真主和他的众天神、一切经典和众使者。他们说，我们对于他的任何使者就都不加以启示。他们说，我们听从了，我们恳求你的赦宥，我们的主啊，你是最后的归宿。真主只依个人的能力而加以责成，个人要享受自己所行的善功的嘉奖，要遭遇自己所做罪恶的惩罚。 我们的主啊，求你不要惩罚我们，如果我们遗忘或错误，求你不要使我们负荷重担，犹如你使古人负荷他一样。我们的主啊，求你不要使我们的负担我们所不能胜任的，求你饶恕我们，求你赦宥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你是我们的保护者，求你援助我们以对抗不信道的民众。伟大的阿拉，至实的语言。